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。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影片《滚滚红尘》的同名主题曲《滚滚红尘》，今天要给你播放的是陈淑桦、罗大佑共同演唱的版本。在歌曲中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，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桦，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。若干年后，当我们重温这部影片时，这首主题曲还是穿透了滚滚红尘，滞留在我们的耳畔心间。尤其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，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，一股难言的感动会从心底深处升起。

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274年八月十二号，南宋皇帝赵祺逝世。1424年八月十二号，明成祖朱棣驾崩。1866年八月十二号，西班牙艺术大师贝纳文特出生。1887年八月十二号，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埃尔温·薛定谔出生。1908年八月十二号，T 型福特牌汽车问世。1948年八月十二号，中国著名作家朱自清病逝。1981年八月十二号，首款个人电脑 IBM 5150正式推出。2011年八月十二号，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中国深圳开幕。1993年八月十二号，中国大百科全书除索引卷外全部出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

像我心所想，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，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。 晚上九点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，我是赵薇。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想象着你。